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戏谑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伪学术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为您奉上的主题是相声小品当中方言的妙用。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的这个作品叫做诗歌与爱情，是青年相声演员林飞叶鹏二位合作表演的。那么这里头跟方言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包袱出在捧哏的演员叶鹏的身上，他有一个雅号叫东北小品王，他对东北小品的经典台词儿啊，一些可乐的桥段记得特别的清楚，融入到了相声的表演当中，尤其是在小剧场有很多的共鸣。哎，在这个段子当中还发挥了他东北小品王的这个特点。我们请您欣赏《诗歌与爱情》。 我国最早的这个诗歌呀， 啊什么呀， 字字诗嘛， 嗯， 后来把它总集起来， 嗯， 叫《诗经》。四书五经，五经之首啊， 对对对， 对，诗书礼易春秋嘛， 啊， 诗经又叫什么呢？ 又叫 诗三百。 哦， 在这里边一共有多少诗篇？ 嗯， 傻了，300篇。 这不废话，诗三百就是300篇， 305篇。 你数来的 305篇、 啊， 还有6篇呢，说是有调没词儿了。 啊， 应该你要严格说是311篇。 啊， 是这样的啊。 嚯嚯嚯！ 打动我的 啊， 这些 嗯， 表达爱情的四字诗， 嗯， 最大的特点三个字概括 什么呀？ 思无邪。 没有没有没有， 思无邪 不对， 嗯， 思无俗。汉语拼音 什么？汉语拼音 一年级啊？ 什么汉语拼音？ 蹦蹦唱太太， 你有病啊！ 完喽， 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 博士捞钱？ 什么博士捞钱？思无邪就是思想上没有淫邪，思无邪。 哦，正 哎，对吧？哎，不是，思无俗。哎呀，咱们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啊？ 我这人脑子比较跳跃 啊，思想上 啊， 特别的天真，特别的无邪。 哦， 最打动我，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打动我的是什么了吗？ 明白了。 哎， 打动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东北小品王开始来劲，是不是？ 这是 要犯病，是不是？ 新时代东北小品了，这跟他们老的那不一样。 新时代也行啊，好多好多的，大伙儿熟悉的 啊，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哎， 这就是嘛。 嗯，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哦，好啊，这个 优美 啊， 场景啊，哎，表达我国文学最早的、最动人的诗篇。 你瞧瞧 啊， 哎哎哎， 怎么 咱俩人在这儿？就把这先秦时期这男女这爱情咱们表演表演。 表演呗， 表演呗， 可以可以。 哎， 你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先秦的小伙子。 哦，那我， 你是先秦的一个大姑娘， 先秦时期的， 先秦时期大姑娘， 女子。 对，我通过这种四字诗的形式，对你表达我的爱慕之情。 行啊， 可以吗？ 来了呀， 一准人开始。 可以可以， 你是个姑娘， 我是个姑娘， 来开始， 我是姑娘， 四字诗啊， 姑娘啊。 四字诗啊， 四字诗。 撒由那拉， 你回来。我干嘛跑了是怎么着？ 废话，我先不说你像不像一个先秦的女子，你像个人似的待着行不行？ 我怎么 了？你老扭是什么你？ 姑娘嘛， 这也不要这样， 姑娘 不用那么扭，你不用那么扭，你不用不用不用。窈窕这不用 这样，不用那我就站着 就站着不行 啊。 先秦时期嘛， 哦， 这个妇女相对来讲不能这么抛头露面的。 那应该 拿这个吧， 这怎么 好比是一个面纱，过去不是那个女子好多都戴一面纱。 哦，我懂你那意思， 出来照轻纱照面， 拿她就化个妆不就是？ 对， 她刚化个妆， 面纱呢？ 对， 来，你就把她戴，来。我是让你把脸挡上，不是只把脸露出来。 不看脸呐， 不能让小伙子轻易就看到自己的面庞， 就是戴一个头纱那个， 对，面纱嘛， 这玩意儿， 对， 这行不行？ 行，可以， 可以了， 字字是表达， 脑袋太大没关系， 静女其书，其态娉婷，以夜为兴。以朋为名，古之色质，鸾凤和鸣，松罗共倚，盼君垂青。你有点反应行不行啊？我这写词儿多好啊，写词儿多好啊，听明白没有啊？ 没听明白。 哎，静女其书，说你是个淑女吗？ 哎，我爱听这句。 这是《诗经》原文，静女其书，似我于成鱼吗？这是原文啊。 哦， 咱拿着话用一句吧。静女其书，说你是个淑女。 我是淑女。 其态娉婷啊。 娉婷。 就是你哪懂这词儿去？你哎呀，这俩女字旁的， 哦， 这边一个跟聘书的聘啊，那个是一个婷， 啊。你不用解释 啊， 这 形态非常的美丽啊。 婀娜。 对，婀娜。 婀娜。 以夜为姓，以朋为名，说出你的名字来了。 哦。 鼓之瑟之，就是打着鼓吹着乐器。鸾凤和鸣，到底向你来求亲来了。松罗共倚，希望咱俩能成两口子。盼君垂青，看你这意思怎么样啊？ 同意啊。 那不行， 那怎么着？ 咱们说了嘛，先秦时期啊，你得同样贺诗一首啊，应和你得用这个四字诗表达一下。你看我，又敲着鼓，吹着乐器，向你来求亲来了。 四字的， 你表达一下这个我求亲的这个场景，你的心情啊。 太好了， 来，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别老让你老伴儿搁家写作了，村头厕所都没纸了。白云， 老板，咱们这个作品是叫《诗歌与爱情》。 是啊， 不是诗歌与乡村爱情。 那啥，那整点这也没事儿， 这没事儿，瞎话吗？我向你表达爱慕之情，我是出自内心的， 我也是发自肺腑的。 我这破坏了，把这美好的意境给破坏了。 哦，这美感没有了， 对不对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这个意思就是，哎，一个小伙子同样用这种。 哦， 四字诗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个姑娘的爱慕， 从古至今都这样， 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这是 先秦时期。 先秦， 嗯， 那咱们说说80年代。 哎不，说也太快了吧你？ 哎，我跨度到21世纪， 你这跳跃太快了吧。 那么不说这个跳跃性， 你把这个诗歌最鼎盛的时期给迈过去了。 那么除了先秦，鼎盛时期是 唐朝啊。 哦，唐朝好。 对呀， 唐朝怀柔有力。 唐朝 好包皮， 不是唐朝。 我是 你要再这样，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不是，我认为我自己这个缺心眼的行为也挺傻的。 就是这，你少说话，少说话， 少说话。 我给大家讲， 唐朝 就是李唐的盛世啊。 哦，李唐， 哎，出了很多大的诗人， 哦， 对吧？你像那个诗仙， 诗李白啊， 诗圣 杜甫啊， 哎，诗佛 王维啊， 诗王 辛巴呀。 诗金 为答， 诗诗 刘诗那是吴起，你要说什么你？ 不是跟你说的意思，我就说都有自己的名号， 都有名号， 都有名号。 他们那会儿好， 对啊，我最喜欢的是谁呢？ 你最喜欢的是 诗魔， 诗魔是魔，怎么了？ 没有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也不显得你高大上啊！这家伙我们就不知道了，咋的呀？ 不是 显你呀、啊？ 不是， 尸魔这尸体成魔了呗？这尸魔， 尸魔你都不知道吗？ 谁呀？ 白居易你都不知道吗？ 你说白居易就完了，你尸魔的，你干嘛呢？ 那个杜甫、白居易，白居易多有名，白居易、啊、 尸魔， 姓白名居易，字乐天马特，这谁不知道？ 我。 你再说一遍， 姓白名居易，字乐天马特吗？ 字乐天，没有马特， 号马特， 号马特也不行。 乐天啥？ 居士， 不是马特啊，乐天居士。 对， 乐天居士， 乐天居士。 哎，写的这个， 喉咙还巴巴给人上课呢。好家伙，又施魔吧？这 乐天指的 你说白句，乐天居士 写的这个 啊， 大家伙都比较熟悉的 什么呀？ 表达爱情的 哪首啊？ 长恨歌吗、啊？ 我不知道，你说吧。 长恨歌你都不知道， 我就没文化。 长恨歌嘛，讲的李隆基和那个大胖娘们他们之间忠贞不渝。 哎呀呀呀，你等会儿，大胖娘们是怎么回事啊？那迟永志那样是不是也行啊？ 这差不多那样，我觉得好像唐朝的女性一般都比较丰腴，比较胖， 丰满一点、啊。 对，比较丰满一点，而且那个长恨歌，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 啊、是这个。 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心诚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光佳丽三千人，三千你倒拦着我点。 这得背什么时候去？这个 废话，我这唐诗背完了门都关了，你知道吗？ 你这差不多行了，你背半天我一句也没记住。 最后，哎呀，最后 最后什么呀？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表达这样一种哎呀天人永隔仍然不忘记的一种爱情观。 哦， 对不对？ 爱情观他哎，言言唐朝啊，盛唐啊， 唐朝就不是用四字诗表达爱情了 啊， 一般呢就是五言的或者七言的呀。 哦， 要表达自己爱情的时候呢， 啊、 求爱的时候需要律师啊。 啊，律师，那叫离婚的那是？ 不是，嗨、哎，什么离婚？六、啊、是八句那种、啊、律师啊， 律师 啊，四就绝句啊，就用这种形式了。 哦， 这个咱们演一演。 来，盛唐， 我拿这个七言绝句表达对你的爱慕之情。 我还是我这回改大胖娘们了，是不是？ 对。 好， 哎，这唐代不一样啊， 唐代 跟现 实不一样。我把这头上， 不是， 我贴配 合，不是 啊，那怎么着？ 唐朝是一个最开放的这么一个朝代， 不穿衣服， 没有， 不是、啊， 不是，你看那个《武媚娘传奇》 啊，我常看那个， 对吧？ 啊， 都，这他熟着了啊，穿那个低胸的。 低胸的， 对对对，反正进的黄金甲都到了。 行， 对对，你就好比这个就是你那个胸衣的勒上点，勒的胸。这能挡上哪儿啊？这能脱了下来，就跟一个肚兜的意思是在这儿挡着。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 你倒帮帮我，我得记得上啊，我也得。 行吗？ 对啊， 来把票先退给这位观众。什么审美啊？这还好看呢，这还。 我觉得也还行。 还行，作比成样。好比那低胸那衣服了。 低胸 了。哎，我向你表达爱慕之情。 表达爱慕之情。 来， 开始。 哎，来。 七眼。 七眼。这个娘们真寒碜。不要那个。别着急， 诗 想词儿， 这个娘们儿真好，这个 想词儿， 太 哎 低俗，老调还。 夜底生花分外鲜， 你瞧瞧， 蓬蒿之中生玉兰，最是佳人真国色， 怎么样？ 美似嫦娥降临凡。 明白了吗？ 没有。再说一说， 藏头啊？ 怎么藏头了？ 叶底生花分外鲜， 叶 蓬蒿之中生玉兰， 蓬 最是佳人真国色， 对， 美似嫦娥驾临凡， 美叶蓬最美。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不行。谢谢， 翠美， 谢谢不行， 哎， 什么谢谢不行？ 那怎么着？ 刚才不说了吗？ 啊， 贺诗一首啊，贺诗，对呀， 我这干你这贺诗一首， 贺诗一首， 贺诗， 你接着说，我都不敢看你，我都啊， 贺诗一首吗？ 贺诗一首，此情此景，你就想 此情此景，我想赋诗一首。哦，这个男人不一般，看得老爷心喜欢，心喜欢呐，心喜欢，这个男人不一般。哇哇哇哇， 台上没有电门吗？我告诉你， 怎么了？ 我触电死了就完了。这是一个姑娘应该有的反应吗？你能不能离东北小品远一点？我这个时代已经从先秦到了唐朝了， 我这也传承下来了。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是没事，他自己能下。 好，我什么意思？我就说呀，你不要老用这个东北调皮，是形式是很火爆 啊， 但是跟我国的诗歌的格调上不是很匹配。 那么它这个字数可是一样的？ 字数是一样，不行啊，不是光字数一样啊，这个 我这有点低俗， 意境不是低俗，就太粗犷了。你这风格，我个好，又藏头发，又琢磨这么半天，你这哗哗哈哈，破坏了。 得， 对吧？ 得， 当然了 啊， 在唐朝来说呢， 嗯、啊， 实际上表达爱情的诗篇不是很多， 是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诗言志， 嗯、 啊，诗言志， 这位是谁？ 什么都不懂 啊？ 就是诗歌是表达自个儿志向的 啊。就你说这是以言志， 言志它不以抒情为主 啊， 那么主要表达这种缠绵悱恻的感情啊，这个什么多呢？ 80年代的时候就有， 没有80年代 啊。那是什么多呀、 啊？宋词多， 到宋朝了。 对， 宋朝好， 宋词多。 嗯， 你像这个什么 啊？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嗯， 对吧？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啊？对对对，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嗯， 这都是表达这个爱情的很多不朽的这种诗词的篇章。 哦，宋词。 哎、 嗯， 大家最了解的 那什么呀？ 是一个。哎，太适合咱俩表演了。 怎么了这是？ 因为它正好就是本身应和的 哦， 就是这个钗头凤。 其实这名字多好， 钗头凤， 钗头凤。 哎、 啊， 女主人公叫唐婉，她叫唐婉。然后呢，你就来这个唐婉。 那你就快到碗里来， 你才到碗里去， 你 MM 道是怎么着？ 唐。 这唐婉像话吗？ 那女主人公叫 唐婉，这别加儿化音，婉， 唐婉， 别唐婉啊， 唐婉， 唐婉， 唐婉， 嗯， 唐婉是跟着谁呢？ 跟谁呀、啊？ 跟这个 WiFi。 你先等会儿。 他们俩人， 陆游。 对呀。 啊。 这不一个意思吗？ 你这里头什么都有。 哎呀，对不对？跟那陆游， 陆游， 两个人 啊， 哎，也是。有这么一应和的钗头凤，我这边有一首 啊， 你这边有一首， 有一首、 啊、应和的， 行， 对不对？ 来这个怎么？ 来这个， 这我没问题， 没问题吗？ 啊， 你还得拿这手绢，后边有这么一句啊， 啊， 这娇消透， 哦，什么意思？ 就是手绢 啊， 娇消就是手绢， 手绢怎么了？ 手绢拿这个眼泪啊，泪痕都哭透了， 我还哭了， 就哭了， 我最擅长，你我你 表演这个 有心理活动的， 行，好。好啊，好， 来吧，来吧， 好， 我很妩媚的 啊，你收了神通吧，对吧？哎，来啊， 来吧，来吧， 来了，来了， 哭吗？ 我先， 你先来， 我先来，我先朗诵我这个， 来吧， 咱时间关系啊，咱上半阙就完了啊， 是， 上半阙就完了 啊，开 啊，红酥手，黄藤酒， 哎， 满城宫色春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杯离索，醋，哇。 是光哭， 不是光哭啊！ 废话，我跟你说，你喝了一首词， 我也得贺词， 就跟刚才那俩不都贺诗一首贺词，这也一样啊， 跟你这格式一样， 格式一样。我这红酥手，黄藤酒，花藤羹，三斤酒喝，卷子弓枪来， 大棉袄，二棉裤， 红酥手，黄藤酒， 里面羊皮，外裹布。 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穿上它咋冷咱也不打怵，开上皮领哎发大树， 哎这就是我说的劳动保护，嗯哎哎来嗨哟，嘚啦嘚啦滴噔，嘚啦嘚啦滴噔， 我换你的是吗？ 小辣椒，怎么样？这格式完全一样啊。大棉袄，二棉裤，人原词里边是羊皮，外边裹着布，我给它简化了，里面羊皮，外裹布。 我让他弄得我眼前直蒙，你知道吗？眼睛直黑，我要是这么好的，怎么都让你给破坏了呢？这个东北小品怎么那么深入人心呢？ 我是不是就记老看春晚看的嘛？也是，除了你们那节目我没记住，剩下我都记住了。哎。人家 你 下一个 是 真的，来继续吧。你还想说什么？ 咱们把古代跳过去好不好？ 80年代， 你下一个吧，你希望。来来来，这个啊，80年代， 80年代 也很多啊。80年代写诗撩妹的人就更多了。 是啊， 王国珍这样的哦，对吧？啊，什么就那几位有名的啊，顾城、北岛，哎，几位什么那个舒婷也致橡树，这都是关于爱情的诗篇。还有这个， 哎呀， 林徽因写的。 哦，林徽因我真知道， 是吧？ 梁思成。 对对对对对，林徽因写的。 他们小两口。 哎，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太有名了。 有人说是给他新生的孩子写的 啊， 也有人说，是给逝去的徐志摩写的。 你瞧瞧， 啊，这就是。怎么了？ 没事没事， 你这表达 我是喜欢陆小曼，你接着说 啊。表达一下这个心情很正常嘛， 是是是， 很正常嘛。写了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人间四月天， 这 来了吧？ 这个来了， 来了吧？ 我稍微改变一下，稍微改变用还用在你身上是吧？ 用我身上， 就跟刚才那个四言诗、七言诗的写你的那个 啊。 那你是人间的你是人间五月天不行，你是人间的，你是人间的六月雪。 我那么冤 枉。你是人间的，你是人间的8月15。 我弄死你！我是兔爷呀、啊！ 你是人间，你是人间的月月书。你是。那怎么说呀？ 我也太贴身了， 不是，我没想好说。 咱能不能，你们就这，您就稍微改改就行了。 这好不好？你自己说行不行？ 我自己说。 你自己说，你这形象是吧？ 我自己说，我自己说。 我就朗诵前面的那么。 你说前面，我最后留给我， 就那么几句是吧？行不行？ 对。 最后你自己说，你是人间的什么什么？ 这不就完了吗？ 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听见群众的呼声了吗？不许有东北小品。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东北小品，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东北小品了。 等会儿， 哎， 没了，来 了，就随便朗诵两句吧。 来吧，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惊醒了四面风，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你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 对， 你是暖，你是希望，你是人间的 几月？ 六月，我又错了， 别说了。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六玉斧，六玉肚，六玉骨，六玉片，腐六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得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0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啊？人家一下人都听饱了。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19.6度，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一般，空气当中污染物增多，早晨大部地区有轻雾，部分地区有大雾，外出要注意适当防护。预计随着气温升高，白天雾气将逐渐减轻，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气比较舒适，只是夜间部分地区有雨，天气略凉，外出请注意添衣和防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能见度逐渐改善，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气温在29到20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较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略凉。今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 不一般， 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登上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都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背泡，一来挺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哎，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了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哈、啊，还有这个东北小品王之称的叶鹏合作的《诗歌与爱情》，也听到了很多小品当中的非常著名的台词儿。在东北啊，培养了很多笑的诗者，无论是相声演员还是小品喜剧演员，都特别的多。前两天我们听了高秀敏的小品，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高秀敏、范伟、黑妹表演的《将心比心》。 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不去，我怕崩身上血。 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衣服便宜，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 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 谁说的？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 啊！太艳了。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您老一穿多从容啊！ 穿不了。 大妈， 太艳了。 大妈，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 大妈，别走， 牛仔裤。 牛仔裤， 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尼号知道吗？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 我是说，您老要一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这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倾倒一片。 你真能抬举我，就我的大身板子，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 小马，你真幽默。哪一条吧？ 啊，给我来一条这牛仔裤。 哎， 38裤腰的。 这也太肥了。 穿不了嘛。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要买多少的？ 他46。那俩接一块正好。 那就买两条。 可惜呀，我老头没长四条腿，非常抱歉。穿不了。 马大，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给我大爷 啊！ 嗯，不早说呢。有？ 你这没有？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丁可卯。你看，大妈，我这件怎么样？ 你那都穿过了。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 130贵。 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 我不用穿。 人是衣服，马是鞍，合不合适穿上看。来，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有点老年软文艺的意思啊。好。 你大爷穿这个 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不是你大爷穿 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来这村就没这价了。您赶紧。 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 那件衣服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是啥不？ 啥呀？ 能耐。 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 嗯。 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回来找你呀？ 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用卡，找你承认呐？ 那倒也是哈、啊。哎，那两大包衣服呢？ 全卖了呗。 两大包衣服都卖了？ 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 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 快去！哎呀，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真高兴，我是真姓高。3000多块大票揣进我的腰，揣进我的腰。妈呀，我坏了，我这钱呢，全揣那件衣服兜里头了。媳妇儿，妈不是大妈 呀。老公啊，快来吃。哎， 这怎么人走了，把摊儿就扔这儿了？ 小伙子 呀，坏了，老太太找回来了。小伙子，我哟，这一巴咋拍变性了呢？你找谁啊？我找的他这个卖服装的小伙子。 这儿没小伙子，就一小媳妇儿。 哎，刚才我在这买衣服的时候，是个小伙子在这卖呀。 你记错了吧？ 我没记错，我这件衣服就是在这儿买的。 这件衣服 啊， 我们这从来就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啊，我刚从这儿买走啊。 你肯定记错了。 我肯定没记错，是在这儿买的。 有发票吗？ 没有。 信用卡呢？ 也没有啊。 那你啥都没有，跟你啥时候是在这儿买的呢？ 我不跟你说了，我等那小伙子回来呀、啊，我跟他说。 哎，你等人那边等着啊，别挡我做生意。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呢？啊，那你看看这一条街都是卖衣服的，那你走的时候怎么买的时候怎么不看好了呢？这回又来退，谁给你退呀、 啊？姑娘，我不是回来退衣服的。 哎呀，干啥了？ 我是回来退钱的， 这不一回事儿。 姑娘，我问你点事儿啊，你跟那小伙子是不是一家的？ 问这干嘛？ 扫黄啊！不是，你俩要是一家的，你把他叫回来，我有急事要跟他说。 行行行啊，行，你有什么急事儿跟我说吧。哎， 那我问你，就你们做生意，化妆没上街没号召你们对我们有啥扶贫任务吧？ 没有。 啊，那你们卖服装搞的不是有奖销售吧？ 不是。 那你们卖的衣服是不卖走一件是一件，额外不给搭点啥吧？ 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净想好事呢？那照你这么说，我卖给你这件衣服，然后兜里再给你揣上一沓钱呗。 那可不是揣沓钱呗，我这手往那兜里一塞，你说把我吓一跳，这么厚一沓钱， 还有钱给我 啥呀？ 钱呢？ 给你干啥呀？ 这是我们的， 你们的。 我跟那小伙是一家的， 一家的， 两口子， 亲两口子， 亲两口子。 有发票吗？ 有啊。 去一卡了。你啥都没有，根据啥说你俩是一家的呢？ 哎呀，大妈呀，那我跟他结婚那阵儿，他就没给我开过发票啊。 可能是我记错了，这钱不是你们的，我上那家去问。 哎，大妈，你别走！哎，老公，快来，我把大妈给逮住了。 你抓小偷呢？ 你干啥呢？你啊？ 那小身板还跟我玩相扑呢。 大妈，再请坐。你大妈，我。 他是谁呀、 啊？我 刚才卖你衣服那小伙啊， 是他吗？ 是。 那刚才脸没这么大呀？ 这不是挤肿了吗？大妈，你忘了这衣服是我卖你的？啊、 不对吧？ 啊？ 你们这从来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谁说的？ 他说的。 我没。 你个败家媳妇，你都跪下！ 让谁跪下？朝哪跪？ 你这业务挺熟练的， 还行， 这是干啥？ 哎，媳妇儿 啊， 你跟大妈一笑，多漂亮啊！ 啊，可不是，高鼻脸， 娃娃脸， 双眼睛， 大眼皮。 我是蛤蟆呀。 大妈皮肤好， 白呀， 白胖白胖的， 漂白漂白的， 像大馒头似的。 那大妈长得慈眉善目的。 大妈，你福相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啥吧？ 嗯 嗯，我信良心。 大妈，你要信良心的话，那就好办了。你凭良心说，这衣服兜里是不是揣一沓子钱？ 你还问啥呀？这不大妈给咱送钱来了。 大妈。你是我亲妈，亲奶，太奶，祖太奶。 得了，一会儿我变成兵马俑了。 大妈呀，实在是对不起，刚才呀我都不知道。行了， 你们俩呀，在市场卖点衣服，风吹雨淋的也不容易。 嗯。 将心比心，我能昧下这钱吗？ 是。 孩子，记住了，这做买卖啊，这价格可以打折。做人这良心可不能打折啊， 查查看够不够。啥意思啊？ 大妈，你拿着这件衣服，我们白送给你了。 对， 我能白穿你们衣服吗？这都有本钱来的。 哎，大妈，这件衣服里子是脏的，洗洗就干净了呗。 大妈，这是一件残次品。 残次品啊？一个袖子长， 一个袖子短。 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呢。 嗯。 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正好是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再见。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品《将心比心》，由高秀敏、范伟、黑妹为您带来的。下面我们还是请您听一个小品啊，这是根据笑话改编而来的《卖猫》，高秀敏、范伟表演。 出那邪招，去年让我卖拐，今年比我卖猫。吃吧，吃饱了一会儿好卖你啊、 哦。官换钱了，有金簪子、银链子、犀利饼子、铅蛋子、古钱、古币、瓷罐子，换钱了。 呀 呀。 脑袋大脖子粗， 不是大坨，我是伙夫。 哎呀，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声四个斗篷，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您听啊，从一个笑话能改编成一个10分钟之长的小品，也体现了改编者表演者的匠心独运。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30到7:30，主持人尚远再邀请您继续来听相声小品当中方言的妙用。咱们明天早上再见。 单车队的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了吗？还怀疑吗？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京韵悠远，薪火相传。即日起，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小岳杯京剧票友大赛正式启动，展个人风采，赢出国大奖。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号“戏曲中国”。 翠微秋季新品轻盈上市，邀您共享秋季新潮流，时尚名品云集，众多知名化妆品，祝您在金秋脱颖而出。关注翠微官方微信，参与优品大赏，你喜欢的打不打折你说了算。更多精彩活动就在翠微。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一至周五，使用农行掌上银行 APP 或云闪付 APP 绑定62开头农行银联借记卡，在北京好邻居指定门店享满10减5、满30减18，每日5000名额，快来参加吧！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9月21日起，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家中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协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妈，您刚才去哪儿了？ 去招行把钱存成大额